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集。你过来。木生抬起眼，那双黑眸从他脸上划过，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意味。看你这样子，你没帮人上过药吧？ 是没有。 他有些心虚，顿了一下又有了底气，胸膛一挺。 我自是还是挺有经验的，我给家里的小鸭子治过腿，它本来都被猫给咬跛了，我天天追着它给它抹药，硬是被我治好了。 他眼中泛着亮光。 我厉害不？ 木生咬了咬牙。 药给我。 哦，行。 林妙妙看他单手解开衣服，心里有点紧张。 那个，我需要回避吗？ 哼。他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，手下一顿。 林小姐若是想看，留下也无所谓。 木生解开衣服，里衣慢慢从肩头退下来，余光瞥见身后一道僵立的影子。他还真待在后面看着。好啊，想看便看个够吧。衣服脱下来，林妙妙心里咯噔一下。木生很白，他的背跟他的脸一样白，莹白如玉的皮肤上纵横交错着陈年的鞭痕，以至于那个穿透他身体的血洞都不是那么显眼了。 林小姐，别发呆了，帮我递剪刀。 他微微侧过头来，那个优雅美丽的背影逆着光露出他眼前的一点光亮，这样的诱人，林妙妙下意识地照做了。 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剪刀做什么？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尖叫已经窜出喉咙，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眼睛，心脏拼命地跳动。透过指缝看见木生冷淡地望着他，脸色白得吓人。 你拿水洗洗不就得了，何必你。 林妙妙快崩溃了，看着木生一手掌的血还有血泊中的剪刀，简直就像是命案现场。这个世界又没有麻药，这样玩真的不会出人命吗？ 水鬼伤过的地方如若不清理掉，很快便会腐烂。 木生宛如听到什么笑话，额头上已经满是细密的冷汗，笑得机巧。 林小姐看着票勇，不想胆子比兔子还小。 她见木生血流得像小溪，空气里浮着一股甜腻腻的味道，也顾不上计较他话里的贬损，一把抓起纱布，颤抖着手按在他的伤口上，听见他闷哼一声。 不是，你快自己按着呀。 妙妙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冷汗湿透了后背。 你快点，我怕弄痛了你。 岂料他沾着血的手在盆里一涮，带着温热的水珠附上了他的手，用力按紧了。这一按几乎是带着自虐的恶意，这样的痛楚下，嘲讽的话语是从齿缝中挤出来的。 你可以用力一点的。 林妙妙岿然不动，看上去相当镇静，实际头皮瞬间麻了半边。 妈妈有变态。 你抖什么呀？ 木生竟然笑起来，带着伤口震动。妙妙感觉手上一热，显然又是新的血液涌出。他心里一阵绝望，吼了出来。 你别笑了，快闭嘴。 他右手拿了一块新的纱布握在手里备用，努力固定住他的身体，看上去像是抱着他一样。他怀里有悠悠的香气，是女儿家用花瓣泡水沐浴的味道，让热气一蒸全部飘散出来，温热的身体隔着一层薄薄的水蓝上乳，若有似无地贴住了他。 冷，真的很冷。 可林妙妙却热得满头大汗。 不是，你这样流血真的行吗？ 热水慢慢地失去了温度，她的手心冷得像冰，嘴唇泛白，竟然慢慢地打起冷战来。 我这身血，我恨不得流尽了才好。 怀里的人站立的厉害，打摆子了。妙妙想起来，似乎失血过多的人会有这种表现。喵了个咪的，黑莲花有胆秒杀大妖怪，单打独斗的时候浑身王霸之气，到头来竟然是用生命装逼。他气得无言以对，只好道： 你松开我，我去给你拿床被子来。你知道我冷， 这不废话吗？林妙妙的手被他按着，动弹不得。 你身上这么凉。 他腾出一只手来，将自己的披帛抽出来，顺手抖开，盖在他肩膀上，半个身子靠了上去，想尽可能的让他暖和一点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妙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坐立不安。 这恐怕不行，得去找柳大哥他们。 你敢去？ 木生从半昏迷的状态里惊醒，蓦地睁眼，眼里的厉色吓人。 好好好，我不去。 他不敢妄动，颓然坐下来。好在妙妙一直出汗，身体还算暖和，木生整个人无意识地贴紧了他。 喂，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？ 妙妙满脸复杂地看着处于半休克状态的木生，声音酸酸的。 如果我今天不来找你，你怎么办啊？ 不怎么办。 他说话轻得像梦呓，脑子里混乱不堪，不断地闪现着木瑶严肃的表情。 阿生，你是木家的希望啊。 如果他知道这个穆家的希望不单有那样的出身，还画着一手熟练的反写符，真是可笑啊。耳畔那清脆的声音还在絮絮叨叨： 哎，对了，你们捉妖人不都是有那种止血的符吗？或者把它烧了化水喝能治百病的那种符？ 你说的都是假道士的招摇撞骗。 可是那怎么办呀？ 妙妙欲哭无泪，手边止血的药也止不住她这么大面积的伤口。 再这么下去，你会死的。 死？死又有什么大紧的？ 她嘴角一抹讥诮的笑，神色越发薄凉起来，整个人苍白的，像是下一秒就要羽化登仙了。 不行，你可不能死啊。 林妙妙紧张地盯着他，见他混混沌沌，拔高声调恶狠狠地说： 听见了没？不能死，快点想法子，刀山火海我替你做。要不然我等你一晕过去就把你姐姐叫起来。 木生望着他，古怪地沉默了半晌，他低低道： 我不能用。 林妙妙脑子里闪过柳福一那句邪门歪道，书上写了木生心思不正，剑走偏锋，走的是邪路，可却没有明说这路到底邪门在哪儿。要是他的攻略对象死了，他是不是就直接被传送到惩罚世界了？这样想来，是正是邪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